好，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啦，系啦，一讲到呢个南赛季就系讲唔停啊，真系。好啦，咁我哋啊延续翻头先少少啊，嗱 ，remind 翻观众，头先我哋讲到 F16V 啊，咁 F16V 咧，嗱，讲翻台湾嘅情况啦，嗱，台湾咧就美国同佢讲就系，喂，你不如夹钱啦，或者直头你出钱啦，咁你出钱去做个研发啊，将个雷达研发，咁呢个 F16V 嘅好处就系佢嗰个雷达整完之后咧，就个探测距离好远啊，咁啊令到咧嗰个作战效能系大幅提升，咁当然啦，佢好多嘢都会做嘅。例如话呢个电脑会 upgrade 嘅，个电脑会 upgrade， 软件会 upgrade。 除咗壳之外，其实入面都变晒噶咯。 冇错啊，入面啲嘢咧，全部个大脑会调节咗咯。咁变咗即系个人会醒啲咯，即系部机会聪明咗好多。咁同埋咧，就所有软件提升咗之后咧，就作战效能又会好咗啦。咁咧，你话台湾大概160几架到啦。咁如果佢全部做晒升级嘅话咧，就个作战效能都真系提升得几好，都起码两倍。咁如果你话 F16V 对住大陆大概个同 grade 嘅战机大概咩咧，就系歼十啦，歼十 B 度咧。咁歼十 B 咧就应该佢对歼十 B 应该赢嘅。咁大陆咧都有先见之明嘅，所以就歼十 C 啊未服役嘅，因为其实歼十 B 都唔知服役未。咁歼十 C 咧就有个电子甲仓咧就好过瘾嘅，佢咧就唔系挂喺机底嘅，佢挂喺机尾嘅。好过瘾噶，佢个内置噶，佢唔系挂出嚟噶，即系平时挂出嚟就可以拆噶嘛。佢嗰个咧直头内置嘅，咁咧就主要原因系咩呢？因为咧嗰、那个即系我哋讲歼十啊，歼十呢部机咧，其实佢系个老师咧，师承就是以色列嘅，一个叫少师战机 ，LaV 嘅叫做。咁呢个战机咧，原本咧以色列咧就谂住出嚟咧就系、是、学 F 十六嘅。咁但系咧美国话：，诶，你出乜鬼啊？你买我啲机咪得咯。咁嗰阵时就同佢讲。你唔好搞啦，你买我 F 十六啦。咁嗰阵时咧就即系送又唔系送嘅，即系抵啲价钱卖俾以色列啦。 即系平平地卖俾。 系啦系啦，因为都系 friend 嚟噶嘛，好 friend 噶嘛。即系如果你有讲嗰啲咩共济会乜乜会，可能就会讲到啦，即系自由。好啦，咁咧所以以色列就放弃咗呢个小事，但系佢抌咗钱落去噶嘛，咁梗系唔可以即系空手而回。于是大陆就话喂，我买咗你啦。咁咧嗰阵时咧就卖咗俾大陆，但系最好笑嘅就系咩咧？你知以色列嘅敌人边个噶啦？伊朗，伊朗有核弹，我有核弹，系咪？全中东最恶两个国家。咁咧，以色列咧就好憎伊朗嘅。咁所以咧，就佢架少师战机嗰阵时就谂住对佢啲熊猫噶嘛。点知咧？点知咧？大陆依家攞之后咧，大陆仲话转个头仲卖俾伊朗。咁你仲好笑？咪即系伊朗用翻以色列发展嘅战机对付以色列，系咪好笑先？ 即系我即系又唔知， 即系岂有此理系嘛？ 即系抌脚趾喎，真系要。 即系事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即系用翻我发展嘅机嚟打翻我。咁所以咧，呢个都系小插曲啦，真系好搞笑。 即系左脚踩右脚， 系啊，好过瘾嘅呢个。咁所以咧，台湾咧，如果佢依家咧，即系佢搞啲 F 十六 V 嘅话咧，就理论上啦，佢系可以赚钱噶。因为如果全部升级嘅话咧，因为你有份出钱啊嘛，咪有份赚咯。咁条数几好㗎喎，咁可能随时一个1美10呢台湾突然间发咗喎，因为呢样嘢。咁但係咁讲喎，佢哋个国防部发言人就否认咗呢个。 共同研发啦。 係啦，佢否乜共同啊，佢直头自己孭飞嘅。即係钱你出。钱你出嘅啫，美国唔出嘅，但系分咧就美国分俾你。 哦， 咁冇办法啦，你部机原本系美国噶嘛，系咪？咁人哋收翻都好正常。咁所以咧就睇下喺台湾肯唔肯咯。咁啊呢样嘢如果有台湾都熟嘅。好啦，另外咧就有一个叫做 F 十六人工超智能。咩叫人工超智能咧？嗱，呢个好过瘾嘅。其实人工智能咧，据说就分三个阶级嘅。咁我哋今日讲最劲嗰个就叫人工超智能。人工超智能即系咩咧？就意思就系话一个人工智能咧去到一个地步咧，系可以自己学习，即系模仿完之后都唔够劲啊，系自己学习，即系话点咧？自己系咁操，好似操卷咁，系咁操，操到最后咧系可以醒个人嘅。咁人工超智能系醒个人嘅。咁咧，如果就咁讲，大家就可能唔系好明啊。咁但系咧一睇咧，近排系咪咧有个 AlphaGo 啊？ 系 AlphaGo 咧，咪成日捉围棋嘅，同我哋人类。因为咧，其实人工智能咧，基本上喺人类所有嘅范畴都赢噶啦，争在咧喺人工，即系喺嗰个智能上咧，最后一块我哋可以守住高地咧就围棋嘛，象棋都赢噶啦，之前赢咗啦，象棋已经赢俄罗斯嗰、那个，咁依家咧就挑战围棋，围棋最难噶啦，咁咧就之前系咪赢咗韩国嗰个嘛？ 系啊， 嗰、那个都好叻噶啦，咁而家据说呢个全世界第一就系中国柯洁啊嘛， 系， 咁啊赢埋柯洁啦，好似，咁所以咧就Tony 都有讲到柯洁啦，系嘛， 系， 话佢啲咩小龙成长啦，系咪？咁但我哋唔好讲嗰啲先啦，嗱，即系话 圍棋咧，你都唔夠 AlphaGo 足。咁當然其實就 AlphaGo 唔係識思考嘅，就係咁推演、推演、推演，咁推演到知道你行嗰步嗰個 possibility 係幾多係咪？我究竟點樣就可以捉贏你？佢唔犯錯得噶啦，基本上。咁你會犯錯，我唔犯錯，咁就已經贏面高啲咧。 冇踢波方法啊！ 冇錯，即係我死守，守到你贏為止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如果用呢個角度睇人工超智能咧，大家就應該會比較清楚嘅。咁呢、這個有段片嘅話，這個、呢個咧人工超智能咧係咩咧？啊，呢、這個真係過癮啦！呢、這個人工超智能咧就係、是美國咧已經做咗一個嘅測試。咁呢個測試咧就係、是、咧大家一睇睇。嗱，你首先見到呢度咧有個機師噶嘛，係咪？嗱，平時就佢飛。嗱，呢、這個唔係機師嚟嘅，呢、這個 mechanics 嚟嘅啫。 係。 好啦，咁佢 tune 到曬啲嘢咯喎。嗱，咁啊，即係大家當然以為，咦，會唔會有個人機師啦？咁啊上嚟飛咧咁講，我開頭都以為係嘅喎。咁咧就唔為意咧嚇，咁啊刪改。 佢啲煙咩嚟嘅咧？ 咩嚟嘅咧？嗱，依家睇咯。 啲冷氣嚟嘅煙係。 冇錯冇錯，唔係飛機飛嘅時候會有咁噶嘛？你有冇睇過啊？嗰啲廉航機都係咁嘅喎，係啊，炸啲霧係就係咁嘅。好啦，飛你發覺冇人嘅喎，呢個遙控機嚟嘅喎。 係。 係啊，嗱又咁講，其實佢咧仲正嗱，好多人以為呢個係遙控機，因為大陸咧一隻遙控機啊，大陸咧叫做殲六啊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？殲六好舊㗎啦，即係講緊米格19定米格21嗰陣時改造。殲六咧，啲人據說咧，依家大陸咧大概仲有幾千架，咁咧就全部收埋喺福建。咁啊點咧？就改裝咗咧，就可以做遙控機嘅。啲人就話會唔會掛彈，然之後咧就全部進攻台灣，一次過炸曬台灣咁講，都幾得人驚啦。咪聽我都哇！但係大家幻想下喎，嗰啲係三代機嚟啫喎，而家呢個係四代機之中好勁嘅一部機喎。咁仲要喎，你睇下依家佢唔係遙控㗎，我想講佢係用人工智能飛緊㗎。即係咩意思呢？全部是他们自己电脑决定点飞的。 哇。 这个是不是用人手操控的，最恐怖是这里。即各位你就这么看你真的不觉得，你看他现在这样飞全部是自己电脑决定的，人工超智能这个。据说呢他们已经做了一个模拟的比试，究竟有机师同这个人工超智能对拼会怎样呢？我都是据说的。是电脑赢了。 哇，咁 即係你连机师揸入去同佢斗你都唔够佢斗喎。 即係人即係人都唔使㗎喇，迟啲。 咁就大件事啦，咁咪即係话其实已经系发展到已经系冇机师，无机师性有机师喎。 係囉。 真系点算啊，咁样。咁所以呢个呢人工超智能呢，原来连揸战机佢依家都克服到。咁所以都几弊㗎。咁所以就即管睇下呢个啦。 战机最难嘅嘢就系你升同埋降嘛，起飞嘅咪降落嘛。呢样嘢做埋咧，咁即系话，第一唔系啲战机冇机师，啲民航机唔使机师嘅。 民航机可能就要，因为民航机咧讲紧咁多条人命啊嘛，人嘅判断可能好重要啊啲情况。即系但系如果呢个机师咧，佢有咩事实就冇乜所谓啊嘛，得一个啫嘛，同埋佢承担得起啊，军人嚟噶嘛，你都要最有死嘅觉悟系嘛，好似神风敢死队咁。但系咧嗱，讲开咁，如果你话冇人咧，咁大家都知无人机有咩好处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例如话咩咧，就系通常啲战机依家咧，大概就系由-3G 咧去到9G 度啦，即系大概嗰个飞行员要承受嗰个重力啊。咁就可能有啲人唔好知咩叫-3G 同埋9G 啊。 哇，负都有负啫， 负都有噶负。即是说你个人呢是会弹起的。九支就压落去咯。 是。 是啦。即是说呢九呢就压落你的身体。 是。 负三呢就是你涌返出来。 哦，即是你。 调返转咗嘛。 肯作用返出来。 即究竟是压住你的身体，还是你的身体弹返啲出来。 哦、okay。 咁呢人呢就可以承受到呢大概啦，如果着晒衫嘅话咧，就大概可以-3-9啦。咁所以你发觉啲战机咧，通常都系-3-9嘅啫。咁但系你话，咦？咁如果我可以用无人，有咩好处？就系、是、部机咧10几都得，10几G 都得，即系作出一个好变态嘅飞行。 点扭？ 你点转都得，好犀利。 大家停喺度得，系咪？ 好劲，好快，好变，好慢都得。咁但系咧，导弹咧射埋嚟咧系几十G 噶。所以其实你好难摆脱佢噶， 所以佢就可以，如果你冇咗一样嘢，我就可以点扭得，点样避？ 冇错，所以你冇人啊嘛，咁我点飞得啦？ 即系我唔使就你啦。 系啦，所以无人机嘅好处，但系咧，点解而家啲无人机又取代唔到有人机咧？因为如果我哋依家讲嗰啲无人机咧，佢嗰个飞行性能又唔够好啊。咁但系如果我可以用 F16 咧呢个超人工智能咧，咁我可以用一个战机咁嘅飞行嘅技术，但系可以冇人咧就可以任飞。 咁咪可以再劲啲啦。 扭系点扭？ 再劲啲，点扭得？ 啊，会唔会好似真系啲撞车试验嗰啲人咁咧？吓、啊，整个整个公仔度试下几多力撞埋佢啊？ 撞埋佢系嘛？跟住撞到佢反转又得， 睇下佢落下去啊！真系有几变，令个人变咗。点样影出嚟啊？ 你扭曲到咩状态？ 扭到咩状态？ 哇，真系好变态，好扭曲呢、這个。所以咧，呢、這、一个咧，超人人工超智能咧，我哋好期待嘅。哇，如果今日就装 F16 咗，下次装 F18 咁你话 ？F18、F22、F35。 哇，咁唔掂。咁当然呢个后啲日子啦，因为再先进啲嘛啲机。但你 F16 装到你都惊啦。 智能半边咁点算？大家举手投降。 智能半边都有套戏讲智能半边嘛，即系除咗 robot 嗰套咧 ，iRobot 嗰套之外咧 ，Matrix 啦，咁 Matrix 啦，咁同埋咧， 统治翻你转头啊， 统治翻我哋转头啊。所以可能呢个节目咧，究竟我哋讲定系 Matrix 讲都未知。好，跟住我哋去下一幅图。好，嗱、這、呢个咧就讲开咧，就大家咧好热炒一样嘢嘅，就话咧有一部战机大家都识嘅苏海35，或者我哋就咁简称苏35啦。 苏三十五， 嗱苏35好 J 嘅，嗱苏35咧大陆咧就买咗24架。咁咧就大陆买苏35嘅原因，因为苏35咧被誉为四代半战机， 又想拆咗佢啊？ 系啦，四代半战机。咁四代半战机点解咧？就系话佢已经超出咗四代机嘅先进范围，已经去到咧好接近五代机， 但又唔隐形， 但系佢又做唔到隐形， 系啦， 除咗隐形之外乜都得咁滞，系啦。咁所以我哋叫四代半。咁咧四代半战机咧，苏海35咧可以咁讲，暂时讲机动性嚟讲咧，苏35应该系最强嘅。咁同埋咁讲，苏35咧个雷达听讲开到好远噶，即系开到几多咧？开到系去到500公里咁远噶。 哇！俾人 double 啊！ 好劲啊！咁你话哇？咁如果我遇到超级大黄蜂点算啊？应该完胜噶喎。 系咯， 应该系完全赢噶。咁所以咧，苏海35咧被誉为战机之王啊，新一代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又咁讲，咁美国佬神服输噶。美国佬话：哇，你好劲咩？你架苏35，你点劲？你得四代啫。我架 F35，我一出五代，我哋争咗个一代就赢你啦。系咪 半代？ 好啦，咁咧好多人都咁讲。咁你话苏海35大陆有咗24架，佢有咩作用咧？咁好多人就话大陆咧，因为咧佢最先进嘅战机咧，嗱我哋讲到嗱，如果就咁讲大陆自己咧，唔讲佢入人哋战机啦，最劲应该依家咧嗰架咧就叫做歼11D啊， 系 最先进。嗱、這個、呢个歼11D咧有段故噶，呢个歼11咧原本苏27嚟嘅，咁嗰时咧大陆咧引入苏27，咁咧做咗喂，不如咧喺我哋沈阳设厂。 哦、 我哋自己做啦， 好 啦， 以前啲坦克咁样， 系啦，咁嗰阵时咧，苏联话好啊，好啊，因为佢穷啊嘛，俄罗斯嗰阵时系咪啱啱解体，话好啊，咁我咪喺你度组装咯，咁但系当然即系要买断某啲嘢啦，咁嗰阵时咧就准你咧就做苏廿七，喺中国做就叫歼11， 系 就俾你授权生产，咁当然中间拆点嗰啲数点样拆啦，好啦，原本咧就规定佢做80架嘅啫，点知咧大陆你就知噶啦，做完80架之后咧。一个威未十，因为佢一识整啦嘛。 做80架，我做1000部士兵。 然之后自己咧学咗技术之后咧，就自己加自己嘢啦。 系啦， 因为咧佢知道咧，头先你以前话咧，俄罗斯嗰啲雷达特规噶嘛。 系啊， 佢用咗自己的雷达，用咗自己嘅航电设备，劲咗好多。然之后就话嗱，这架呢架咧系我哋自主生产嘅，个知识产权系属于我哋嘅。 好似高铁咁。 系啦，咁呢个咧我哋叫歼11B。系啦，咁啊叫。歼11B 啊 ，sorry， 歼11A 就先啊，歼11A、歼11B 应该叫做歼11B。咁咧，俄罗斯嘅嬲啦，起油钱你哋偷晒我啲嘢，然之后装啲嘢就话自己系嘛？ 系咯。 咁你最重要个飞机就个壳嘅啫，咁你就偷咗。其实你啲引擎用我噶嘛，即系你又入口翻我哋引擎啫嘛，一模一样咁就系，咁系个大佬劲少少咯。咁所以咧就好嬲嘅。咁啊，但系咧从此之后咧，俄罗斯咧同中国就再冇战机交易啦。净系得引擎交易嘅啫，咁、 哦、 所以咧就好嬲，因为被抄咗，跟住仲要衰到咧，大陆系谂住出口嘅随时，所以大陆真系好衰嘅啲客。咁但系咁讲啦，即系大陆因为呢一役咧，就歼11嘅家族，即系或者我哋讲苏27家族咧，就落户咗我哋大陆。咁、 哦、 于是咧，我哋大陆咧就可以不停咁发展，就去到歼11B 啦，歼11BS 啦，依家咧就去到歼11D 啦。咁咧据说我哋嘅歼15咧，其实就系将歼11嘅机型。 強化，再有蘇三三一啲嘅，例如話美歐啊、喜樂架嗰啲咧，就混血咁樣就做咗我哋架歼十五出嚟嘅。咁、 哦、 所以歼十五有段股嘅，咁但係 就蘇三五又買開24架俾佢個俄羅斯。 係啊，咁冇辦法啦，因為佢發覺你再唔買咧，遲啲就唔使買噶啦。唉、哎，算啦，你抄還抄啦。唉、哎，我睇下你 去咗第五代啦就。 冇辦法，因為其實依家大陸咧，如果講做自己嚟嘅趨勢係會勁俄羅斯噶啦嘛。咁咪諗住揾得就揾啦，尾水啦，對白尾水啦，咁啊賣少少俾你啦。其實咧開頭咧，俄羅斯話賣48架先肯賣俾你嘅，因為你賣廿幾架其實都唔係啲咩錢啦、啊。咁但係習近平話我死都唔賣。我就係24架嘅啫，咁啲人哇，你攞24架，你咪即係攞去 copy。開頭習近平唔係話24架，好似係12嘅啫，即係擺明 copy 啦，係咪 copycat 嚟嘅？跟住咧，大陸最後傾就24，咁入24咧，其實有啲已經嚟咗大陸噶啦。飞紧噶啦，咁啊未正式入列嘅，但飞紧，咁咧就变咗呢架苏35咧，据称就非常强啦。好啦，嗱我哋又睇翻呢幅图咧，大家再清楚少少个情况。嗱，号称啊呢个苏35咧，可以喺500至600公里嘅时候咧，就已经都揾到台风战机，揾到苏27，同埋揾到你 F15。所以咧，如果大陆依家装备咗呢架机咧，日本咪有啲 F15J 嘅，咁咧嗰啲 F15J 就走唔甩噶啦，好快最就可以全部 KO 你哋啦。即系我睇到你睇唔到我啊，系咪？你200度啫。我叻尽300多，我系600，好快已经睇到你啦。咁所以咧，克制日本嘅旧机就得嘅。咁但系而家日本嚟紧要转 F35A 啊嘛，有冇得打咧？或者甚至乎喺啲出云号啊，系嘛？嗰啲日向号，我嚟紧玩 35B， 系咪？咁有冇得谂咧？嗱，我哋阵间再睇。好啦，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佢可以大概咧300至400公里都好远噶啦，佢已经揾到超级大黄蜂啦，咁又好着数啊。好啦，另外咧佢又揾到咧 F16 啦，但系揾唔到 F16V 咧，咁样 F16V 嘅人依家佢嗰个探测范围都大咗噶咯，可能有得砌噶。好啦，苏35自己揾翻自己，系啦，咁啊同埋台风战机，嗱台风战机我哋之前讲过啦，咁就系由英国啦、德国啦、意大利同西班牙一齐搞嘅，系啦，四个嗱，其实佢嘅性能就一定冇阵风咁劲嘅，但系好卖得，因为佢平啲啦，同埋就起码个四个国家自己用下先啦， 靓啲啊， 起码四个国家自己玩翻先啦，咁起码有四个市场大过你一个，咁所以咧就台风战机咧都可以扫到嘅，好啦，但系嗱唔知点解喎。是冇我哋歼系列嘅喎，歼十、歼十一、歼七、歼十五， 有银路， 歼二零，乜都冇啊！ 系啦，银路， 可能系因为咩咧？我哋太劲啊！ 系， 即系你去到好远都侦察唔到我哋啦，我哋全部隐形战机嚟嘅，大陆嗰啲一系就一系咧，人哋唔将你放在眼内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唔知边样啦， 冇数据或者系 冇数据，中国太神秘。喂，点解冇数据嘅咧？其实。间谍都间谍到你啦， 都系苏廿七系列噶嘛，我讲苏廿七系列 咁又系啦，呢个其实可能另一种曲线嘲笑翻大陆。好啦，咁咧，如果讲到 F35几多度咧，就大概50公里度，咁就弊啦。嗱，就我哋之前上一次讲过啦，系嘛，佢嗰啲嘅导弹啊。即系嗰啲前斗导弹啊，即系你讲紧系大概50至100公里啦。哇，当你50公里你先发现人嘅时候，咁你仲要锁定人噶嘛？ 系， 系咪仲要战机咁快咧飞得？咁可能到你要锁定成嘅时候，你已经去到30公里噶咯。 系啊， 系咪？ 见到呢下就人哋揿掣噶啦。 但系人哋一早就揾到你咯，咁于是人哋又睇住你嚟食噶咯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，其实咧喺呢个就算你嘅机动性能几好都好啦，我哋头先讲过，如果我大概30公里以内，我 lock 住你都几难走嘅。无论你飞到几快，因为个导弹可以几十 G， 你啊得9G 啫，系咪？你都顶上反胃死啦。咁所以咧，应该系走唔甩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俾 F35 咧，你真的要去到50公里，你先揾到佢咧，食紧。好啦，咁我哋讲到对讲机咯 ，F22。仲衰，去到几多咧？去到30多公里，你先揾到佢。 系咪因为个隐形性能更加强？ 隐形性能更强，系冇错。咁同埋就本身佢个气动外形系好啲嘅。咁所以咧 ，F22 咧呢个咧系30几公里咧，你见到佢你死紧啦。其实你都未揾到佢你死咗噶啦。 未见到死咗啊？ 未见到死咗啊？仲有一个问题喎，就系咩咧？就系 F22 咧，大家咪知佢本身佢嗰个雷达反射，即系嗰个截面积系好低，佢讲紧0.0001。个情况咧就等于你细你1万倍嘛，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咧，其实 F22 咧依家大陆同俄罗斯成日话佢系侦察到佢嘅， 系 成日都话，诶、哎、我哋啲雷达好劲噶，我哋啲雷达咧唔系用微波，我哋系用好粗，用米波，用米咁阔嘅，就 系 要调翻转咁样去用啲原始武器嚟克制你嘛， 系， 因为你冇谂过人哋会用咁渣嘅雷达嚟探测你噶嘛，所以嗰 part 就粗疏啲 F22 俾你搵到，但其实咧。 美國係做一樣嘢，你先揾到佢嘅。 係 就因為咧，佢喺個機底下面咧裝咗一個 RCS 放大器。 係 即係咩意思咧？我刻意放大我個反射面積。 係 即係其實我唔係 0.001 嘅嗰刻。 係 我係放大，可能講緊一嘅。 系， 咁你梗系见到我啦，但我已经拆到好细， 即系我未做咗嚿嘢， 我都仲未做到最劲。咁咧，美国咧基本上咧，只要飞出咗佢哋嘅国土咧，就会装呢嚿嘢噶啦。即系话喺美国入面咧系冇嘅，美国入面咧先至系真正咧系佢最强最强嗰个嘅形态。即系一出咗美国，举例去到关岛，去到阿拉斯加都仲系佢哋领导，去到关岛以外咧，其实全部要装噶啦。 点解要装？ 就是等你唔可以揾到我最强嘅数据咯。 哦， 就算我俾你周到，你以为自己喺度自 J 好开心嘅时候咧，其实你都系好渣好渣啫。 哦， 可能我仲系一百倍嘅实力，你未揾到嘅。 哦， 咁所以其实你唔好咁开心，你一揾到，你都仲未知我个底有几深。 我放大自己嚟俾你睇 嘅。系啦，放大俾你睇啫，咁样系咪？我用个1% 嘅力啫。 系啦。 咁所以咧，可以咁讲，其实咧 F35 咧强嘅地方真系好强。咁所以咧苏-35咧喺呢个喺呢幅图入面咧，你又睇到其实佢。嗰個戰鬥力係好強，但係咧個代差咧嗰樣嘢就睇得好清楚啦。即係話你對住三代或者四代戰機咧，你確實係真係好強，但你一去到五代戰機嗰根 F35 同 F22 咧，你係跪低啊！你连望都望唔到你灯啊！ 系啊，就喺30-40公里咧，可唔可以用肉眼望到 咧？如果个天气好都可以嘅，系啊，即系如果我哋航空母舰咧话天气好嘅状况叫状况一啊， 系 case one 啊，叫做 系 case one 嘅情况之下得嘅， 系咩？ 咁但系老实啦，一阵就飞过啦，有啲情况，你基本上你系连人哋尾灯都未望到啊！你就已經 KO 咗啦，咁所以咧就都好悲哀嘅咁樣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講到第三節，講到呢個四代機、五代機嚟到呢度先啦。其實我哋有更多內容分享嘅。咁網友咧，有時如果有啲咩 topic 咧，如果你哋想知咧，同我哋講聲啦，你喺我哋下面留言啦 ，YouTube 下面，咁我哋識得答一定答嘅，好嘛？好，我哋下集再見， 好， 拜拜。